未来。Day and night，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给你一切毫无疑问，怎么

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两千万人假装在生活。这个夏天，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。这个夏天，开始流行 freestyle。 这个夏天，精英都在听经典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五周年。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新的思绪飞好了，当春远去心海，甚至两脚走不动，千想都离开，直到你说不会来，直到我说活该，拿下了你这感情包袱，或者反而相信爱。天地是我是长街，夏日吹一到彼此瓦解，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，谁又有权不理解，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，最后一张脚也尽尘埃，望着退户送来不合作开里面完美的世界，现在里面的门牌，现在要逛的街，现到晚了 又是一年开学季，那今天我们来讨论呢，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该怎么办。有人认为该鼓励他们打回去，一味的忍让只会助长校园的暴力，而且容易让孩子软弱怕事，而有人则反对这种做法，认为打回去是以暴制暴的思维，对孩子的成长不利。那各位听众，你认为孩子如果被欺负，家长该鼓励他们打回去吗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积极参与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免费自驾名额，也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消息。 两个人怕辜负，谁不是

时光， 我把你唱给你听， 我把你唱给你听，让情感动你好吗？ 虽然时常都怀念的遥远的爱像一朵红色 烟花，就年轻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

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